着那台烂车，但蠢的蠢事我都干过，该怎么办呢？我写的烂歌可一点都不犯特性，到现在还喊妈妈煮她煮的饭太腥。到底哪里来的 hip hop 国？现在7:15，我要去倒垃圾了哦。在外面鬼混的时候，我装狠过，我是天使和恶魔，就好像双子座。剪头发我从来不用，去 H pop 帮我理发的是个家庭理发的阿妈。说到 beat box， 我只会烂 pass pass pass。Find me in the club， 我想要找个马子吧。你去问问那些妹，他们最喜欢跟谁混？你没钱也想喝醉，我以为你是神棍。从头到尾你的名字没有人问，你有钱又怎样？我才不管你的身份。怎样才算富有？怎样是穷？上流还是下流？我活在矛盾中，不论我走到哪都有人对我点头。明明白换个性，那代表你也代表我。I'm so so so so ghetto， I'm so ghetto， I'm so ghetto， I'm so so so ghetto， I'm so ghetto， I'm so ghetto。我也是 bitch， 我很俗气，我也想要 rich， 多点 money， 谋点福利，这不是秘密，别问我 who。到底买的什么药？我的存款不得户，投的钱还可能比你少。我真的没有办法 ，fly like a G6， 搭飞机我回去挤挤挤的机位，戴眼镜的饶舌歌手侧弯的脊椎，我尬一堆20岁的妹，你管我几岁？一堆文青想要过得简单的生活节，你想要生活更复杂，你显然你得跟我学。我就是不想过那 simple life。如果我们臭味相投，那就请你跟着我来。成分鸡蛋糕，我是36把刀，告诉你我是9把刀的4倍。他们叫我 ghetto superstar， 我不用自我介绍，我越忙我越爽，我越是不想睡觉。怎样才算富有？怎样是穷？上流还是下流？我活在矛盾中，不论我走到哪都有人对我点头。明明白换个性，那代表你也代表我。I'm so so so so ghetto， I'm so ghetto， I'm so ghetto， I'm so so so ghetto， I'm so ghetto。每个人都看似光鲜又亮丽，却有两手空空，感觉自不量力。装有钱的装逼，我做回我自己，平民百万颗星，拜金的马子遇到我，我是你克星。我和你一样出生，也没有含金汤匙，和你一样我也买不起该死的房子，和你一样没钱哭丧了上班丧事。有多少人为了钱做了肮脏事？得你得你抓你，到底可不可以让金钱的流向全部到我这里这里吧？你干嘛要去嫉妒那些富二代？你就管好你手上的那副扑克牌。我信不得我命，可想而知只会怨天尤人的人全部有病。我现在所有一切都是靠我自己拼命，平民百万 CEO， 平民百万歌星。怎样才算富有？怎样是穷？上流还是下流？我活在矛盾中，不论我走到哪都有人对我点头。平民百万歌星，那代表你也代表我。 I'm so so so so ghetto， I'm so ghetto， I'm so ghetto， I'm so so so ghetto， I'm so ghetto。怎样才算富有？怎样是穷？上流还是下流？我活在矛盾中，不论我走到哪都有人对我点头。平民百万个心，它代表你也代表我。 I'm so so so so ghetto， I'm so ghetto， I'm so ghetto， I'm so so so ghetto， I'm so ghetto， I'm so ghetto， I'm so ghetto， I'm so ghetto。